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？ 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佳慧，这里是会声会乐，会之幸福。这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歌曲啊，《鬼迷心窍》，翻唱李宗盛的一首经典作品。李宗盛的歌曲呢，总是从平凡人的角度出发啊，以生活为起点，而且他的歌词呢，你会觉得说平易近人，非常的简约朴实，好像说的就是你的故事一样。他把他的那种情感深藏在理性的歌词当中，让你在不经意的时候就能够引起共鸣。我想这真的就是李宗盛他的魅力所在了。所以难怪会有那么一句话说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李宗盛。伊能静，爸爸不要说。 1987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《爸爸不要说》。那这首歌曲其实我最早听到的版本呢是费翔所演唱的版本啊。其实不管说是男生演唱的版本也好，还是女生所演唱的版本也好，应该都是表现了说在青春期的时候，就是少年的那种渴望独立啊，带一点叛逆的这样的小心思。其实呢，可能很多的大人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就是当自己的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呢，沟通起来好像会有一定的障碍，就是你会发现说他开始不太愿意 意听你的意见，或者说他希望自己去独立思考，来独立面对等等。好吧，其实不管说这个家长也好还是孩子也好，在面对青春期的时候都需要学会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啊，既要尊重这个家长的他们的建议，他们的一些这个想法啊，他们的一些过来人的经验，那同时呢也要这个尊重就是年轻人啊，少年他们的独立的思维，他们的个性。好了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黄品源2002年普通情歌小薇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小薇。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，她有双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，亲手送给你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阿琳的嗓音总是很清澈，不知不觉当中就好像是有一股山间的溪流轻轻的淌过你的心间一样。这是黄丽玲阿琳带来的一首歌曲《我心已打烊》，出自2014年罪恶感当中，疲倦了，想要休息了，我心已打烊，让自己好好的获得一些调整吧。汪苏泷未来告白。 真的爱有时候抓不来，伪装的总转不到关怀，要是活下来初心不在，如何在迷雾走出个未来。 汪苏泷为电视剧《寻人大师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《未来告白》，不忘初心啊！少年情怀呢，总是在很多时候，就是不管你在哪个阶段，你看到那种少年情怀呢，总是会被他所打动的。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可能会带有一些民谣的那种诗意吧。这是孟庭苇在1993年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不下雨就出太阳吧》。不管下不下雨，其实太阳依然在头顶。最重要的是看你的心境如何。 下雨就出

没有人在乎谁，不同的烟味从同一人嘴里吐出暧昧，何必不醉不归，谁又在乎过谁，相同的酒味从不同人唇边尝出滋味，所有失恋男女不停消费，只盼有人两相安慰，在这世界没有错的，只有欢愉后的疲累，只盼望这一回不管这些没有是非，只有激情后的宿醉，